包括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、岳托，全都来了，只用3天就打到了密云，京城呢再度戒严。要对付蒙人呢，只能靠蒙人。这个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，同时呢，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、山东的刘泽清进京啊，拉兄弟一把。总之啊，最能打仗的人，他基本都调来了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个祖大寿、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，但有个问题，不太服管。特别是祖大寿，自从袁崇焕死后，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，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。当然呢，他也不服管呐。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，崇祯很愤怒，但后果不严重，毕竟能打的就这么几个，你要把他办了，自己提着长矛上阵，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。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啊，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、战功多、威望高，威到祖大寿等蒙人服气，且就在京城附近，说用就能用，满足以上条件的威达是卢象升。崇祯11年，卢象升呢到京城出任，他赶到京城，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道。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，你想干嘛？之所以有此一问呢，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，尚在奔丧，所以没穿制服，披麻戴孝，还穿着草鞋。如果这身行头进宫，皇帝坐着中间，他跪下磕头，旁边站一堆人，实在太像灵堂。披着身衣服见到了崇祯，崇祯问，现在而今怎么办？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，说了一句话，主战。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分别是杨嗣昌、高启前，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腻了，就这么着。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呢都气白了。崇祯呢倒很机灵，马上出来打圆场，说和谈的事儿啊那都是谣传，是路边社，压根没事儿。卢象升说，那好，我即刻上阵。第二天，卢象升赴前线就任。就在这一天，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、武器。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得远道而来，意思意思。然而啊，卢象升感动了，他说以死报国，就如同9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，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。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。几天后呢，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，威胁京城。当时他的手下只有30000人，大致是清军的一半，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的主力，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，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，能不动就不动。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，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。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，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，只能晚上摸黑去。夜袭，在那个漆黑的夜晚，士兵出发前，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：刀必见血，人必带伤，马必穿汗，违者斩。趁着夜色，卢象升向着清军的营帐发起了进攻。进攻非常顺利，清军果然没有提防，损失惨重。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际，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的后军没有了。按照约定啊，前军进攻之后，后军应尽快跟上。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后军，虽然现在还能打，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，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。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。卢象升决定夜袭时，高启前就在现场。作为监军太监，高启前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，他只是说路途遥远，很难成功。卢象升坚持 他也就不说了。但这个人不但人阴，人品也阴，暗地里调走了卢相生的部队，搞得卢总督白忙活了半天，差点把命搭上的卢相生气急败坏，知道是高启强搞事，极为愤怒，立马去找杨嗣昌。这个举动充分说明，卢总督虽然单纯，脑袋还很好使，他知道高启强是皇帝身边的太监，且文化低，没法讲道理，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。在杨嗣昌看来，卢相生是个死脑筋没开窍，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相生上了堂思想教育课，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，是伟大的，是光荣的。卢相生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，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单纯的卢相生有时也似乎不单纯。我首领上奉宝剑，身负重任，如果议和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。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，相比而言卢相生很有进步。9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，那一幕在他的心里播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他很清楚，如果以后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，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，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，他下定了决心。杨嗣昌也急了，当即大喝一声， 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。 卢相生毫不示弱， 要杀也是杀我，关你何事啊？如今呐，只求拼死报国。 杨嗣昌沉默，他明白这是卢相生的最后选择。卢相生想报，但比较恶高的是崇祯不让。这个事实上啊，卢相生对这个形势分析是很准确的，因为夜袭失败，朝廷里呢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，汉奸呐、内奸之类的说法呢也就开始流传，如果他同意和谈，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。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，因为卢相生上任以来啊，清军依然嚣张，多处城池被攻陷，打算换个人用用。此时啊，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，他说， 我去。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，朝廷重臣，国难如此，实在看不下去，极为激动，所以站了出来。崇祯非常高兴，大大的夸奖了刘大人几句。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，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， 我去阅兵。 崇祯感到很抑郁，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，竟然是涮我玩的。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，毕竟他从没打过仗，偶尔激动以身报国，激动完了回家睡觉，误会而已。但崇祯生气了，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，一定要他去督师。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。杨嗣昌之所以出头，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，实在是刘首辅啊太差太没水平，让这号人去带兵，他自己死了倒没啥，可惜了兵。所以他向皇帝建议，刘首辅啊就让他回去吧，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。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他不想用。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，崇祯最终同意了。3天后卢相生再次上任，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了顶点，接连攻克城池，形势非常危急。然而卢相生没有行动，他依然按兵未动，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5000人。杨嗣昌讲道理，高启强却不讲，阴人阴到底，调走了大部主力，留下的只有这些人，打只有死路一条。卢相生很犹豫，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，高阳失陷了。高阳魏楚之力，就是 今天的河北，是个小县城，没兵也没钱。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，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。他培养出了袁崇焕，构建了关宁防线，阻挡了清军几十年，熬得努尔哈赤啊，包括皇太极都挂了，也没能肯动。无论怎么看呢，都够意思了。心血才华，战略人才，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，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。清军进攻的时候啊，孙承宗76岁，城内并没有守军，也没有将领，更没有粮草，弹丸之地不堪一击。很明显呢，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，派出使者耐心劝降，做对方的思想工作，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啊。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清军到来的当天，他就带着全家20多口人上了城墙，开始坚守。在其感召之下，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，准备迎敌。每次看到这里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，想起后来的卢象升，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。正如电影《集结号》里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，男主角叹息声的那句台词。老八区的教导队出来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他妈死心眼儿。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，但确实是死心眼儿。这种死心眼儿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。失望的清军发动进攻，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，孙承宗被俘。对于这位俘虏，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，希望他能投降。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在被拒绝之后，他们毫无意外，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。按照寻常的规矩，应该是推出去杀掉，成全对方的忠义，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。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，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。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，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，然后自尽而死。这就是气节。消息很快流传开来，举国悲痛。崇祯11年12月20日，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。此前呢，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启前部向他靠拢，合并与清军作战，但高启前毫不理会。而从杨嗣昌那里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，他的粮草已经极度匮乏，兵力仅有5000，几近弹尽援绝。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，兵力是他的10倍，锋芒正劲。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，和孙承宗一样，他向着北方行叩百里。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，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：我作战多年，身经几十战，无一败绩，今日弹尽粮绝，敌众我寡，而我决心已定，明日出战，愿战者随，愿走者留，但求以死报国，不求生还。12月21日，卢象升率5000人向前进发，所部皆从，无一人留守。出发的时候，卢象升身穿校服，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。前进至巨鹿时，遭遇清军主力部队，作战开始。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，根据史料推断，至少在3万以上。 包围了卢相生土。面对强敌，卢相生毫无畏惧，他列阵迎敌，与清军展开死战。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，战况极为惨烈。卢相生率部反复冲击，左冲右突，清军损失极大。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，卢相生明白败局已定，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，所部人马所剩无几，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，为了他最后的选择。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，他非常顽强，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，他也很勇敢，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，但他还是死了。负伤力竭而死，尽忠报国而死。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卢相生虽然位高权重，却很年轻，此时才刚满40岁。他死的时候啊，身边的一名清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，伏在了他的身上，身中24箭而死。他所部数千人，除极少数外，全部战死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这就是气节。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，卢相生是个很特殊的人物。他虽率军于乱世，却不扰民，不贪污，廉洁自律，坚持原则，从不妥协。中庸有云，国有道不变色焉，国无道至死不变。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，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我钦佩这样的人。记得这个前不久啊，有一位观众说呀，之前很喜欢啊听明朝这些事儿，看明朝这些事儿的书，但最近呢却发现了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之前喜欢听喜欢看，是因为啊这个书啊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，但最近呢发现呢越来越不对劲儿，怎么会越来越惨呢？是啊，说句心里话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应该改变一下。怎么说怎么写，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，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，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，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，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。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，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是的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。历史从来不幽默，也不乐观，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的结局。所谓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它的残酷之处在于，无论你哀嚎、悲伤、痛苦、流泪、落寞、追悔，它都无法改变。它不是观点，也不是议题，它是事实，继承事实，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 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真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崇祯，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，究竟是昏庸无能，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？后金势力崛起，急剧壮大，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，直逼京城城下。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，说不尽的政治斗争、权谋之术，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。 所谓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它的残酷之处在于，无论你哀嚎、悲伤、痛苦、流泪、落寞、追悔，它都无法改变。它不是观点，也不是议题，它是事实，继承事实，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。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诚实的人，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，我想啊，我应该给你交个底儿。客观的讲呢，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，包括明朝在内，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。一直以来，幽默的并不是历史，而是我而已。虽然结局未必愉快，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，正如历史本身那样。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我将延续特长，接着幽默下去。不保证你不难受，至少高兴点。正如以往啊，这个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啊，抢了东西就跑了，回去怎么分不知道。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，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，孙传庭、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啊，准备防守清军。我说过啊，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没办法呀，不拆房子就塌了。其次是兵力，能打仗的兵，无论是红兵还是秦兵，都调到了辽东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，西墙塌了。说起这个忽悠这个词儿啊，近几年极为流行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人聊天啊，说起了这个词儿，突然想起若有一天的这个词儿冲出东北走向世界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呢？随即有人发言，应该是 cheat。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，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儿，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。苦思冥想之后呢，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，黑尔安德贼尔。回想过去十几年呢，自打学习英语以来呢，我曾翻译过不下2篇英语文章。 虽然字数较少呢，300字左右啊，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呢，我认为这个词啊是最为恰当的。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。作为一个没有兵力、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，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，再找那里，属于纯忽悠型。但值得夸奖的是，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。在福建的时候，手下只有几个兵，对面是一群海盗，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，死乞白赖的隔三差五去找人家。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呀，说他是求贼，哎，请客送礼，反复招安，终于招来了郑芝龙。虽然后来证明郑的人是不大靠谱的，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的。后来他借助郑的人的力量，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湘，平定了海乱。这种空手道的生意，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，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，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，先黑耳招降了刘国能，再用刘国能贼耳招降了张献忠。黑耳安的贼耳本无生意，非常高明，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，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，只要黑耳不行或者贼耳不行，他就不行了。张献忠呢，就是个不行的人，按照他的习惯，投降的时候啊，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，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。当然这也有个说法，之所以不肯缴械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，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。熊文灿倒是很高兴，表扬了好几次。后来他果真缺兵，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，张献忠呢又说还没安顿好，先休整几天。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古城地区，他的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，算是视察。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，每天都要刻苦操练。与此同时啊，这个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啊，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，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，很少动脑子，且部队文化太低，没有读过兵法，为了加强理论教育，保证将来在造反的时候呢有相当的理论基础，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都敖的秀才给他当军师。这位潘都敖到底何许人也，待查，估计是个无用型的人物，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，又想干点事儿，就开始全心全意的给张献忠干活。具体说呀，就是教书。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，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，课程呢有好几门，比如呢孙子兵法等等。学习完后，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，结合实际，就是比如再次造反后啊该怎么打仗，哎，分析讨论，学习气氛非常浓烈。但他所干过的最猖狂的事情还是下面这件事儿。崇祯12年年初的一天呢，这个古城知县阮之殿接到报告，说古城来了个人，正在和这个张献忠见面。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，加上他还比较尽责，就派了个人去打探，看一看啊到底是谁来了，谈了些什么。没过多久啊，那个人就回来了，他说谈了些什么他不太知道，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，谁？李自成。哇，阮知县呢差点晕过去。按照常理啊，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，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，怎么会出来呢？还这么大摇大摆的见张献忠，让人难以想象。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，他是来找张献忠啊要援助的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李自成就这么在古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，又大摇大摆的走了。其实不是没人管，是没法管。张献忠之所以嚣张，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，而熊大人我说过啊，他的主要能力就在这里那里的忽悠，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啊，就没辙了。而且更麻烦的是啊，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。 在这个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啊，张头领是个异类，异类就异类，他不太像绿林好汉，反而呢很像官僚。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的开始送礼，从寻文灿开始，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，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，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，经常派着去送点孝敬，所以每次有什么事儿他都知道的比较早。此外呢，张县长还很讲礼貌，据某些史料讲啊，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，且非常周到，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，实在选错了行啊。古人有云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，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，只不过是迟早而已。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，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，熊大人没理他，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。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，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，张献忠绝不会反。对此呢，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，说熊大人是白痴，是智商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么说呀，是典型的人身攻击。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，绝非白痴。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，是因为他不能相信。我相信此时此刻呢，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。对话的时间是2年前，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，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。对话的地点呢是庐山，对话的人是个和尚，叫做空影。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的空影，似乎呢是想算卦，然而还没等他说话，空影和尚就先说了：“你错了。”“ 怎么个错法呢？”“ 你估量估量，你有能搞定刘贼的士兵吗？”“ 不能。”“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，下一句话应该是：“ 那你还干个屁呀？” 但空隐毕竟是个文明人呐，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：“ 你两样都无。上面就是皇帝有这么器重，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。” 熊文灿比较昏，等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 招福可以吗？” 然而空隐回答：“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福， 但是请你记住，海贼不同刘贼，你一定要慎重。”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，但出自正统史料，并非杂谈笔记，所以可信度相当之高。空隐提到了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，而刘贼就不用多说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，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。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，就算海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，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，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。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。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，现在风头过去，赶巧清军打进来，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，千载难逢，绝不能错过。于是崇祯12年5月，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，张献忠再次反叛，攻占古城。这个古城知县阮知念呢，真是好样的。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，没有死成，又抢救过人，但事到临头呢，很有点士大夫精神。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，大家都跑了，他不跑，非但不跑啊，就坐在家里等着，让他投降。不想杀身成人，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，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，而是曹操。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。 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，他很有点水平，作战极狡猾，部下精锐，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。罗汝才效率很高，张献忠刚反他就反，并与张献忠会师，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这个张献忠同志在离开古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儿是贴布告，布告内容是一张名单，包括这几年他送出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，全部是一清二楚啊，昭告天下，不该收的终究要还。我没有看到啊这份布告，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呢应该名列前茅，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，渎职才是大问题。熊文灿还算反应快，而且他很幸运，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、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，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。在这个众多头领中，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。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，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，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，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，心情好坏，只要遇上他就是必败无疑啊。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，虽说熊大人很蠢，但看在张献忠的份上还是要去打的。几天后，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、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，双方激战，惨败左良玉。所谓惨败啊，意思是啊，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，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。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太过嚣张，瞧不上张献忠，结果被人打了埋伏。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：一，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，丢了自己的官印，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，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；二，熊文灿把官丢了，纵横呼海几十年，终于把自己呼了下去。一个月后，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，找了个人代替他，将其逮捕入狱，一年后斩首。代替熊文灿的是杨思昌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思昌。如果你还记得，当年推荐熊文灿的人是杨思昌。从头到尾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结果就是个圈儿。他知道，事到如今呢，只剩下了一个选择。崇祯十二年九月，杨思昌出征。明朝有史以来，所有出征的将领中啊，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。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，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，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。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，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。此外，他的疑心很重，很难相信人，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思昌。在他看来啊，这个人可信且可靠，可信的人未必可靠。对于崇祯的厚爱，杨思昌呢很感动，据史料说呀，他当时就哭了，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，表示呢一定完成任务，不辜负领导的期望。当然光哭是不够的，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，一样给自己尚方宝剑，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。然后呢，杨思昌离开了京城，离开了崇祯的视线，此一去即是永别啊。崇祯十二年十月，杨思昌到达襄阳，第一件事是开会，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。杨思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，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。人都来了，会议开始，杨思昌的第一句话是：逮捕熊文灿，押送回京，立即执行。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。明白，这是个批斗会，总督处理了，接下来是各级军官，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，一个个拉出来单练，要么杀头，要么撤职，至少也是个处分。当然有一个人除外，左良玉。左良玉很慌张，因为他的罪过很大，败得太惨，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。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休养，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，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，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左良玉很激动，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。在明代啊，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，也不是级别，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，应该说是最高荣誉。有名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50个人。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，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，这种丢公章的事儿是比较丢人的，而且麻烦，公文调兵都没办法。现在有了将军印，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啊，太够意思了。杨嗣昌绝顶聪明，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，就算砍了也很正常。但他很明白，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，所以必须笼络，先用大棒砸别人，再用胡萝卜喂他，恩威并施，自然服气。效果呢确实很好，左良玉当即表示啊，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干到底。对于杨嗣昌的到来，张献忠是相当的紧张，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，因为他知道啊，熊文灿只会忽悠，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，事业刚刚起步，玩不起。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，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，可惜呀，跑得不足够快。他虽然很拼命地跑，但没有能跑过左良玉。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，一路狂奔，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。战斗结果说明，如果面对面死打，张献忠是打不过的。短短一天之内，张献忠就惨败，败得一塌糊涂，死伤近1000人，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都敖的军师都给抓了。由于败得太惨，跑得太快，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，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，送给了杨嗣昌。消息传来，万众欢腾，杨嗣昌极为高兴，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，彻底消灭张献忠。左良玉依然积极，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，局势大好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从此转一圈，想去见感情线，偏偏天不随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。多想念多想念你听不见，多少次想让就此身无可恋，别纠结。多少吻多少缘缠绕多少遍，遇见你一刻才知初心不变。转一圈，想去见感情线，偏偏天不随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。多想念多想念你听不见，多少次想要就此生 遍九州寒武，曲风古音绝处，人间悲喜尽相符。曲一生再续一方剑渡，几人古万般书

节之花。 北京时间16:00。FM98